上个月中国的胡锦涛主席来访问中国的时候，访问美国的时候啊，请了一个钢琴家叫郎朗到白宫去演出。演出的时候呢，他奏的那一首钢琴曲是我的叫我的祖国，很多人都看过这个，它是一个电影的一个插曲，是中国大陆以前多年前的一部电影叫做《上甘岭》里面的插曲。其实这个电影本身是描写韩战期间，就是所谓中国讲的抗美援朝，中国跟美国打仗的这段时间，这么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我想起这个故事，就很多人就掀起了很多这种很多人就有各种说法，说这是郎朗故意跟美国过不去还是怎么样，说把一个反美歌曲到的白宫里去演奏，很多人就在讲这件事情，大家可能都听说了。但我想起这段故事的时候，我想马上就联系起这当时这个电影了。这个电影当时叫上甘岭，美国人管这个叫伤心岭，因为当时是打仗很残酷的一场战争。这个战争打下来的时候，我记得一个场面，就是说当时中国的军队在坑道里边，他们被美国军队给压在下面，他们坚守在坑道里面，他们就是很长时间没有水喝，他们非常干渴。所以有人说一想起上甘岭马上想到干渴的那个景象，他们派人去抢水，但是抢不到水。所以我今天就想起我这段经文讲的还是跟这个水有关系。所以我想今天这个大卫有三个勇士到敌人阵营里去抢水，好像跟这有什么类似的关系。所以我就在想，今天神给我有什么启示，能够让我能够看到有些什么有些什么话要跟我讲。我们刚读过这段经文，其实这一段经文里面是在撒母耳记的下23章第八节到第十七节里面讲到这个故事，是一个非常有传奇色彩的这么一个故事。这故事读起来呢，也是非常有，觉得读起来也很有美感的这么一个故事。它描写的就是在当时传奇色彩的几个勇士，所以这里面提到很多个勇士。我想请问一下，我那个 PowerPoint 是不是打开了？哎，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么这里面描写了几个勇士呢？我们可以看一看，从23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三节里面讲到了好几个勇士，他连着分了好几次讲的。首先讲到了三个勇士，就是从第八章一直到第十三章讲的三个勇士。一个勇士叫约瑟巴设，这个勇士呢，他又称伊斯尼人亚底挪，他是军长的首领，他击杀了800人，这是讲的第一个勇士。好。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段经文。还有一个就是又讲到另外一个勇士，叫做一个叫以利亚撒，他是击杀非利士人，直到手臂疲乏，手粘住了刀把。这个以利亚撒讲了好几次，其实圣经里还讲那个以利亚撒是指亚伦的儿子，这个地方不是讲的亚伦的儿子。另外一个就讲的沙马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所以这里面讲到了三个勇士，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讲的勇士讲的是很多的勇士。后来呢又讲到30个人当中又有三个勇士，这从第十三节开始讲起的。十三节里讲到的话说，收割的时候有30个勇士中的三个人下到亚兰洞见大卫，非利士的士兵在利法谷安营，那时大卫在山寨。好，对，就是这个，谢谢。好，这个是好，我们可以看这段经文啊，大家回头看一下，这里面讲到的是前面的三个勇士。再往下我们看里面讲到的是收割的时候有30个勇士中的三个人下到亚兰洞见大卫，当时非利士的士兵在那个地方扎营。在这段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他们缺水喝， 我们知道当时敌人占领了伯利恒，伯利恒是什么地方呢？伯利恒是大卫的家乡，现在却沦陷在敌人的手中，所以大卫这个时候心里非常想他的家乡，他可想伯利恒的这个井水，可想意思说当时我想那个地方在山寨中扎营的时候呢，他们可想的时候是一个缺乏水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但是这三个勇士去为他抢水，这三个勇士是不是前面的三个勇士，圣经没有讲，我们不知道是哪三个勇士，但是他们为了他们深深爱大卫，所以他们不惜自己的生命，他们要成就大卫的心愿，所以他们勇闯敌人的营盘，冒死前去打水，最后把水取回来给大卫喝。所以这三个勇士的事迹非常感人，就写到了圣经当中，所以他教导了我们许多宝贵的功课。所以其实这段故事我们刚才讲到，我们以前讲的上甘岭是这么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其实我们看这一段，我们看大卫王这个地方，又想起我们在中国的古代有一个故事叫失街亭，大家听说过没听过？说过，当时是诸葛亮派马谡去要占领一个城堡，结果他们站在一个山上，他们没有水，被敌人把水围困，所以因为没有水，所以士兵们都恐慌，最后他们士气低落，最后失败了。水在战争中的这个作用，所以就很重要。所以这三个勇士更有传奇色彩。所以这个时候是这么一个状态。其实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当时大卫王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这一段里面没有讲到这一段的背景是什么样子呢？背景是这样的，背景其实在撒母耳记上记的22章的1节、4节讲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讲到什么事情呢？说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的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在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大卫从那里来，那里往摩押的米斯巴去，对摩押王说，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那里，等我知道神要怎样为我而行。大卫领他父母到摩押王面前，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他父母也在摩押王那里多少日子。我们看这一段经文，我们刚才没有练，是在撒母耳记上的22章讲到的一件事，讲到什么事情呢？说他当时已经逃亡的一个地步，他的父母都没有人照顾，他把父母放到了摩押王那里去。摩押王是以色列人的宿敌，他当时与匪类为伍。我们想想，当时保罗大卫是一个什么心情呢？他当时不久前还在扫罗王面前在那边站立，但是现在不得不走上一个逃亡的道路，而且又与匪类为伍，把他的父母送到以色列的敌人那边保护，给父母带来这么大的麻烦，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和父母团聚。因为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他的父母在摩押王那里也是多少日子，所以他就跑到这个洞里面去躲着，到这个亚杜兰洞里面，而且当时他处在一个背井离乡。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讲到当时伯利恒，大家都知道伯利恒这个地方不但是耶稣基督的家乡，而且是大卫王的家乡，大卫王生在伯利恒，他成长在一个地方，现在却被敌人占领，成了非利士人的营盘，他只能遥望，他不能回去。而且当时大卫王处于这么一个状态当中，他非常软弱，非常疲惫，而且口中干渴，所以他就说了一句话，说真希望有人到我家乡那个地方伯利恒打水给我喝。弟兄姊妹，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讲说，美不美家乡水，是吧？当时我想他需要这个水，并不是说单单的因为他想家，而是真正他需要水。他那个地方可能很干旱，就像在街亭一样，他那里没有水。弟兄姊妹，你们想没有水会是什么状态呢？没有水的时候他会灰心丧志，跟随他的人几百号人也都一定是非常士气 士气低落的不行，一个人三天不吃饭可以，三天不喝水就很困难，所以他处在一个说饥寒交迫的这么一个地位，当时真是走投无路的这个地位。就在这么一个时刻，他的父母在他的敌人那边，他的家乡被沦陷，他处在这么一个地位。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圣经里讲到出现了三位勇士，这三位勇士的举动扭转了整个局面。所以我们讲的话，挺身而出的三勇士，这我想分三个地方，三部分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段经文。首先看挺身而出的三勇士，我想这个时候他们听到了大卫的叹息，大卫的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下的命令，他怎么说呢？他说真希望有人从那边伯利恒城边打水给我喝，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没有说你们三个人去给我打水，没有水我们活不下去，他没有这么讲，他是一种叹息，他没有说什么。但是三个勇士听见了，这三个勇士心中非常爱他们的王，最后他们怎么样？我想他们就冲出敌营。因为这个地方有前面有一段经文，大家可以看这段经文讲的话，在第十六节怎么说呢？他们从伯利恒城旁边的他们，你看第十六节，这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用的这个词是闯过，不是偷偷摸摸的跑过去，不是说晚上悄悄趁着没有人的时候从哪里钻过去，不是这样，他是闯过敌人的营盘。所以闯过我想一定是一个什么观念呢？一个是一个冲杀的观念，他冲过去，冲入敌营，到了城门旁井边打到水，打到水以后怎么样？又要杀过重围回到营中，把水放在大卫王的面前。我们可以思想一下，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当时那个情景，你就会感到有一种身历其境的一个感觉。当时他们把水打回来的时候，我想他们全山寨的人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们一定会感到士气大振，而且大卫王的心也会得到安慰，使他的心智焕然一新。勇士到底是勇士，弟兄姊妹，勇士不是武夫，勇士不是有勇无谋的人，他也不是蛮干，在关键时刻他们这样做是在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不顾一切挺身而出，敢于摆上自己的性命，让众人的士气大作，让众人恢复盼望。其实我们看勇士都有这么一个特点，为什么呢？我们看以前讲到的几个勇士，我们开始跟大家看看，头几个勇士，沙马也是一样。当时以色列众人都惧怕非利士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但他却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保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所以这是第十二节专门讲到这么一件故事。所以你看，通过一个人的局面就扭转了整个以色列人这个颓废的局面，神就借使这一个人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所以勇士是我们这一段的经文的中心。弟兄姊妹，我们想想这个勇士对我们有什么启发没有？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目前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可以说是自己的勇士吗？我记得我上次来讲到的时候，我们也讲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精兵，这是我上次来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耶稣给我们下了个比武令，让我们在军队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成了耶稣基督的门徒以后，我们不是一个平常老百姓，我们就要像勇士一样。我们看看我们周围，我们的教会，我们周围的环境，有没有一个消沉软弱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感到我们教会过去经历了一个低谷？我们感到我们教会是不是缺乏一种带领，在属灵上有一种消沉的感觉的时候，我们想没想到在这个时候我们教会有没有几个平信徒？所谓的平信徒这个词是我们加进去的，圣经从来没有讲过说平信徒这个词。往往我们有没有这一两个人挺身而出，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摆上，愿意甘心舍己， 不怕流血，为神所用，扭转整个局面。其实教会的历史上多次出现这么一个状态，包括在十九世纪，当时美国的宣教运动的复兴就是在这过程中产生的。因为当时人心黑暗，道德败坏的时候，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就出现，一八几几年，当时美国这个环境也很糟糕，就是在这个时候，整个美国宣教运动有个大的复兴。如果弟兄姊妹能够看到教会历史的话，你会知道这段历史很宝贵的，就是因为有几位在大学里面，美国的几个大学里面，几个弟兄坚持祷告，最后被神所用而兴起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那么几个人。这几个人不是所谓的牧师，不是所谓的带领者，就是教会的一般的会众，就是一般的所谓的平信徒。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时候讲的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关乎我们今天的状态。我们今天教会怎么样？我们北美的教会，尤其是我们华人教会，我们有时候很少讲这方面的一个挺身而出的这么一个教导，就是说我们就出现几个勇士抵挡住整个教会的衰败衰落。因为我们北美这个教会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就是所谓成功神学。成功神学还有崇尚个人奋斗成功神学，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有时候我们很难挡得住。我们看整个教会，整个北美这个教会都处在一个不但没有发展，而是往下一步一步往下衰落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看到没有？不光这个地方，不光我们那边，在整个北美的华人教会都看到这么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是一个什么状态？因为我们现在教会做这方面的教导确实不够，而且受到社会的影响很多。但是我们今天教会需要三勇士，不但是三勇士，而且是三十个勇士、三百个勇士、三千个勇士。但是这里面我想跟大家还讲一个故事，我自己从这一段经文中所得到的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我想起主日学。我们各个教会都有主日学，给孩童们讲圣经的道理，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得到教导。其实我记得小孩子最爱听的是圣经的故事，因为他们的理解力还是有限，你讲太抽象的东西他们容易睡着，所以有时候呢就在讲一些故事，包括这一段故事也是一样，还有很多大卫王，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你举一个例子吧，我们在主日学经常跟小朋友们讲那个很常用的故事，叫大卫王打败哥利亚的故事。哥利亚是一个巨人，非常有能力，但是大卫王，尤其在主日学的时候，就是说夸奖大卫王多么勇敢，我们要大家效法大卫王的勇敢。我们生命中有各种各样的哥利亚，比如说我遇到困难遇到问题，但是我们大卫王多么勇敢，所以跟小朋友们讲说，你们看看这孩子，这个大卫王多好，你们长大就像大卫王一样，杀死了哥利亚，为国除害，你们长大愿意不愿意成为一个大卫王啊？小朋友说愿意。好，下课了，很简单的一件事。但是我们想一想，主日所教的是不是一个道德的故事？是不是一个讲的一个道德经书的故事？跟我们圣经中讲的这个道理是不是一样？因为我们圣经中讲的道理和我们人做人的这种哲理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在讲抢水的故事也有类似的一个想法，比如说这三个勇士回来以后，大卫王对他们非常非常的尊重，而且他大卫王回来以后呢，还跟他们说你看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跟他们的血一样，我断然不敢喝。这是在第十七节讲的故事。其实我就想起另外一个类似的故事，也是三国里的故事，因为我过去从小爱看三国。三国一讲的类似的故事，什么故事呢？讲到的一个叫长坂坡，有一个著名的一个赵云，他的敌人中为了把刘备的儿子阿斗夺回来，杀了个七进七出，叫长坂坡救阿斗，最后浑身是伤，浑身是血，终于把他的刘备的儿子带回来。刘备接过阿斗以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他说什么？ 他说为了你差点损了我的一员爱将，结果他把这孩子怎么样，摔到地上了。好像跟大卫王有点像，但是长坂坡的故事和三勇士打水的故事表面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却居然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大卫把孩子掉到摔到地上以后，大家后人给他留了一个话，叫什么？说大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是吧？这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故事，但是我们读三勇士的时候得的印象是跟着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大卫王爱惜部下，不是单单的从人跟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看，这里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不是讲一个道德故事，我们千万注意，这不是一个道德的故事，而是说我们在讲这件故事的时候想到神在其中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的圣灵起什么的作用，这件事情跟耶稣基督有什么样的关系。其实圣经历史的故事和世间传奇的故事的关键区别在于哪里呢？就在于人间的故事，世间的传奇故事只是讲人伦道德，而我们圣经中的故事讲的神是怎样的神，神记着他的历史中的作为来启示他自己，来预表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读旧约历史书的时候不考虑这一层的话，就和读世界上的各种传奇故事没有什么区别了，而且在世间上的故事会比教会里讲的故事讲得更好。比如中国大陆有一个百家论坛，他们成天讲历史上的故事，这些人讲得非常好。其实我说你可以把大卫王的故事编成一个评书说出来未尝不可，把这 CD 拿出去卖，你可以讲得天花乱坠，但是这些故事跟我们的神毫无关系。弟兄姊妹，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启发，我们不能讲一个传奇故事，不是单单讲到一个人，我们要讲的神是神拯救人在我们当中的到底有什么作用。这是我第一点挺身而出的勇士。第二个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三个有关神和耶稣基督的启示。换句话说，这三个勇士打水能够告诉我们关于神和耶稣基督的哪三件事情，我们从这一段故事可以看到，是吧？第一个，我们看到我们不知道三个勇士是如何做成这件事的，因为我的印象中到抢水的时候都是冒着生命危险，而且是九死一归的，九死一生的事情，他们靠人的能力，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到这件事。所以的话，我们看到第一件事就是说，这三个勇士他们一边要拼杀过去以后，他们还要从井里打水，完了后一边走一边拼杀一边护着水，这件事情怎么做得到？在敌人的敌营当中就这三个人，大家想想怎么做。我在想象中，一个人是拿着刀在前面拼杀，一个人保护着水，还有一个人在后边防守。对不起，这么教一下大家就不会睡着了，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想象中人有时候很难做到这么一件事，所以只有神才能让他们做成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他们三个人得胜，你从圣经中看，你从各个方面看，人是做不到这么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长讲的故事不是偶然，就是说只有神才能让这件事情做成，我们得胜靠神。所以神兴起这三勇士的故事的时候，就是为了要振兴大卫和他的队伍。所以勇士的得胜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和血肉之躯的能力，而是靠的从耶和华圣灵。所以我们知道，就像这个故事其实多次讲到，就跟大卫对歌利亚打仗的时候，他胜券在握，他就说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七节讲的，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耶和华的名。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得胜靠的是神，这是第一件事，是三个启示中的第一个。第二个启示，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三个勇士打水是单单为了大卫王吗？ 他们是不是仅仅看到大卫王缺水喝，他们非常忠心爱这位王，他们才去打水呢？我们知道其实并不是这样，他们三个人打水不是为了大卫王，不是指着给大卫，他们是做给主的。因为他们很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他们坐在大卫身上的时候，就是坐在了神的身上。是的，他们对大卫很忠心，但是他们归根到底是对神的忠心。他们为大卫打水彰显的是对他们是对神的忠心，他们对神的忠心借着对大卫的服侍表明出来的。所以这一段大卫也很清楚，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你们我就看到第十六节怎么说，大卫他愈不肯喝，将水奠在耶和华面前。所以他也很清楚这三个勇士支持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爱他们的神。其实我们在教会里有很多事情，我们教会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我们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爱我们的牧者，爱我们教会的牧师，还爱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爱我们教会做侍奉的这些弟兄姊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做的事情，他们知道他们做是因为他们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尤其在教会里的牧师，我们教会还有其他教会受到大家的爱戴，大家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他们我记得我们教会这个朱牧师，朱牧师有六个孩子，他今年岁数不太大，但是他有六个孩子。他每一次我们这六个孩子在我们教会他出生的，这个六个孩子每次出生的时候，弟兄姊妹对他们的非常关注，每次给他送的饭说每都能放在冰箱里放两个到三个礼拜到一个月都吃不了的饭。为什么大家这样做？仅仅是因为他们爱这个牧师吗？我们其实很清楚，他们爱的是这位神，他们爱的是我们的主。所以的话，因为他们这样做，他们要这样做，他们真正是想到我们爱心，对主的爱心是通过弟兄姊妹的关爱，彼此相爱来实现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论是在招待学生，我们礼拜一个礼拜一年一个月有一次招待同学们，或者说我们平常弟兄姊妹的彼此相爱，或者爱一些慕道朋友等等，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单单爱他，而是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做的事情是忠心为主，包括这三个勇士一样所做的事情是忠心为主。所以我们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被弟兄姊妹所敬重的传道人，他很明白这个道理，就像经文里大卫讲的这样，他把水不敢喝，他说这是他们的血，我岂敢喝呢？完了把头埋在尘土当中，他不敢抬头，因为知道自己的不配。就像保罗讲了一句话，说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二节讲的话怎么说，说神以我有忠心派我侍奉他。弟兄姊妹，当我们蒙召的时候，不是人呼召我们，也不是某一个组织或者某一个机构，也不是教会呼召我们，而是神自己在呼召我们。我们归根结底，我们不是某个系统的人，我们也不是某个教会的人，我们是属于神他自己。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论是什么样，都是神直接呼召我们。这是我们看到大卫这三个勇士之所以他们敢于冒着生命去打水，不是单单为了大卫，他是一个配得者。所以这个地方这是第二点，说第二个启示是忠心为主。第三个，我们知道大卫王说他不配，他不敢喝这个水，那我们知道谁配喝这个水？其实很清楚，只有那一位配喝水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这样劝勉我们说，弟兄们，在罗马书十二章讲的话，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里面保罗讲到一个，说保罗以什么来劝我们呢？整卷书就讲着一件事，以神的慈悲。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不是说因为大卫不喝水了以后就不给他打了，不是这样，而是说我们靠神的慈悲去 劝勉他们，这是保罗讲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刚才我们带领的弟兄也都讲到，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从罪、死和地狱中拯救出来，这就是神的慈悲，我们感谢这位上帝。所以的话，主耶稣基督不欠我们的，而是因着我们怜悯我们这些罪人，救我们脱离。所以这个慈悲是过于神所能测度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启示录里面最后描写这个羔羊怎么描写的呢？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王说他不配，在启示录里讲说谁配呢？说这个羔羊配，你配。这个词英文是 You are worthy， 这不是个乱用的词。谁配？我们都不配。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名求。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不配的，真正配的是这位羔羊，他手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这个词是专门用在君王的身上，一开始是用在君王身上，因为他是这位神，他是创天地的主，他宝血为我们买来的救主，所以真正配的是这位主。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三点关于神和耶稣基督的启示。第一个就是说他们要得胜靠神，第二个他们忠心为主，第三个是至高唯一的配得者，就是的主耶稣。好，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第三部分叫真正的君王。弟兄姊妹，大卫王是一个很受争议的人物。我们从这段经文中看到大卫王，看到三个勇士为他打水的时候，他是一个战战兢兢的，他不敢喝这个水，把这水献在耶和华面前，说这是三位勇士的血，可见他的心是多么爱戴这位勇士，对勇士非常器重。我们看到大卫王真是一个不简单的。请大家注意啊，这一段故事记录在撒母耳记的结束的时候，撒母耳记上下，这是到第23章。我们千万不要忘了一件事情，撒母耳记记载的主要的思想不是说大卫王是王，而是说耶和华是真正的君王。撒母耳记里面讲的两个君王的故事，一个是谁？一个是扫罗，一个是大卫。但是这两个君王都有很多问题，我们可以再往后看。在当时这个事情描写的这个大卫君王非常有意思，对神忠心，非常关心手下的人。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勇士的名单不是到这儿就结束。如果你手里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一看，在撒母耳记下的第23章的第39节的最后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人。大家看这是谁？大家带圣经了吗？我们一放 PowerPoint， 怎么圣经可能就不带了？是不是？打开23章39节，你们讲的一个人是谁？赫人乌利亚，共有37人。看到没有？乌利亚的名字再次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大家想想，是圣灵特别把它放在这个地方的。我们知道乌利亚是一个勇士，乌利亚我们想到谁？想到拔示巴，想到他的妻子。大卫夺了他的妻子拔示巴，而且夺的时候是个非常非常恶劣卑鄙的手段。为什么呢？因为拔示巴他是大卫，是乌利亚的妻子。乌利亚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忠心的，忠心到什么地步呢？他就是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人。他在战场上，他回到有一次 路过家里，不愿意回家与妻子同寝，因为将士们都在外前线奋战。但是大卫王用一个谋杀的手段，竟然把这么一位对他忠心耿耿的勇士杀害了，霸占了他的妻子，做不出来啊。你们看到这个时候，就大卫王怎么一下子 对待乌利亚和对他三个打水的勇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是什么样的一位君王？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圣经里面讲的故事讲的让我们很清楚，我们切不可以这个时候想起讲的君王就是一个一般的君王，因为这里边讲的圣经分明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人间的君王，世间所能找到最好的王不过如此。大卫王远远不是完美的王，他根本就不是，当他在谦卑依靠神的时候，他爱他的手下的勇士，他能够也能够打败哥利亚，但是当他真是不依靠神的时候，他的个人的败坏的本相都彰显出来了。他和我们一样，他是一个罪人，他不能救别人，也不能救他的百姓，他同样被需要被拯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的是一位真正的君王，人类需要一个真正的主，我们人在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这个，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为羊舍命的好牧人，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讲的话，他是一个肯为子民流血的君王，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也讲到这么一件事，他是爱世间属自己的人，爱他们到底的主，没有一个君王能够做到这一点，他甘心到世上来为他的众弟兄，为他的门徒受死的这么一位主。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的盼望，因为他来到世间又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让我们真是看到我们的盼望只有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这位救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真正的君王。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在这段经文当中，你赐给我们这么一段美好的教导，你让我们看到大卫王的这三个勇士，他们为了你的名，他们愿意舍身冒险，他们去到敌营那边去抢水，能够振奋军心。主啊，在他们最最软弱的时候，在他们所当时侍奉的这个大卫王最最灰心的时候，你通过这三个勇士振奋了他们的勇气，让他们真正能够回来再去打这场仗。主啊，让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你在当中所带领我们的地位。主啊，也让我们看到你是我们真正的君王。主啊，让我们看到在目前这个末世的世代，看到我们教会的光景，让我们看到我们教会多么需要有这些弟兄姊妹。我们愿意做一个祷告吗？我们愿意说，主啊，我愿意就成为这么一个勇士，我虽然自己能力不足，但是主啊，你看的是我的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成为耶稣基督的勇士。我们不但有三个勇士，有三十个勇士，甚至有更多的勇士出来复兴我们这个教会。主啊，我们这个教会不单单是靠牧师一个人，靠每一个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侍奉的不是人，我们侍奉的是你。主啊，也是愿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在这段经文当中能给我们力量，就跟喝了你所给我们赐上天上来的水，我们喝了以后永远不渴，为你打那美好的仗。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